我们常听到的报菜名呢，都是以菜单子那一段的贯口为主，即便是有一些情节，也多是以玩笑为主。那最终的目的呢，还是要显示演员贯口的功力。而马志明改编表演的报菜名就有所不同了。首先，单就菜单子这一大段贯口来说，他报出的菜名就比其他演员多了很多，而且是一气呵成，一贯到底，字字清晰，起伏跌宕。而他表演的版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辛辣地讽刺了自己所饰演的小人物，所谓说大话使小钱，爱占便宜的毛病。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马志明、谢天顺表演的这一段报菜名。 老印象啊，我认为您这个人呢，可交交朋友交您这样的，挥金如土，仗义疏财。您拿钱向来都不当钱啊， 是是是， 特别好面子，对吗？你要跟谁相好，你把心给他知道，你不心疼？ 那当然了， 要看谁不顺眼就不理他。 对 啊， 您说的对， 您是能让钱吃亏不让人吃亏， 那在这儿 最好面，我最喜欢这样人了。我最喜欢您这样。您呢，有时候也有脾气，有人就怪他啊，说话愣，嫌你脾气大。 这话倒是， 其实我认为这是您的优点。 我有什么就说什么。 对呀、啊。心里没有藏着掖着的，面上没戏法，底下藏不住，就是你。 哎，反正心直口快。 您是臭嘴不臭心。 哎， 您能看他嘴臭心不臭，这就行啊。他嘴臭没关系。 我说你才嘴臭呢，你 这不好话吗？有这句话没有？臭嘴不臭心。 对，臭嘴不臭心。您这臭嘴臭嘴没完没了了，合着是。 怎么了？ 这不臭心，大伙儿都没记住合着。拿这碗喝水人都不乐意，我告诉您。 您多心了，多心了。您这人就是快言快语。 哎，您怎么说直脾气直性子？ 我愿意交您这朋友。怎么样，我高攀了啊。啊，愿意交这朋友吗？ 这有什么不愿意？ 讨厌我吗？讨厌吗？ 嗯，哪能那样。 是啊，完了，我高兴，我高兴，我请你。嗯，我请你，请你吃饭。吃饭是不是？说话 刚见面您就请客了 是不是？来了，我最腻歪这个啊。我这人就痛痛快快，我说着话了，谁要驳我面子，我脸上不好看，我心里别扭。说吃不吃？ 你要这样的 吃吃 吃， 真吃 啊？ 哪儿吃？ 哪儿吃？这不听您的吗？ 别听我的，别听我，您出主意啊！您出主意，我随着。嗯，这叫客随主便。反正你说吧，您兜里啊一共带多少钱？咱别花亏了，咱得量入为出啊！你孩子大人也不容易，你挣两钱，你慢慢。 您等等。咱俩谁请谁呀、 啊？谁请谁都行啊！ 哎，什么叫都行啊？ 咱这交情可不 是。您不说您请我吗？ 啊、是我请你 啊！ 我请你。 您请我，您干嘛问我带多少钱呢？ 是我说呀，您兜里有多少钱就甭动了。 那您就甭管了。 哎，我请客当然是我花钱了。 嗯， 反正记着我的钱花，万一要是菜要的多呢，差多差少的，您得添点。 这倒行。 啊、哦，花我的， 您带多少钱呢？ 三毛多钱吧。你不三毛二，不三毛三，还有钢板呢。我数数，我得穿着贵。 您别数了 啊！ 三毛多钱，您还请客呀、啊？这买馄饨也不够。 模样，咱这模样，一提钱，你跟圆乎脸变长乎脸，值当的吗？就跟你开个玩笑。确实，我请客当然我花钱了。您要不出主意，可听我的了。 我可不听您的吗？ 上我家，上家。 家 吃啊？ 干嘛家吃啊？ 这是门得了。有这么句话，要饱家常饭， 哎，要暖粗布衣， 咱就粗布衣了。 哎，嗯，我吃粗布衣呀、啊， 咱就 家常饭， 就家常饭了。 家常饭， 我得问问啊，你喝酒不喝？ 我还好喝个酒。 你还喝酒？干你们这工作喝酒， 行吗？没事， 好喝酒 不影响。 不过现在是好酒，茅台、西凤、汾酒不好买，是不是？啤酒吧又凉，啤酒你喝 不？我爱喝啤酒， 还喝啤酒 啊？ 啤酒，买啤酒，来的六瓶，来两瓶啤酒吧，来两瓶啤酒啊， 就两瓶啤酒， 怎么着？替你喝呀，你剩下我喝呀，你剩不下你散了，怎么样？来两瓶啤酒， 就是 少两瓶不少，我多给你弄点好菜， 那行， 来点酒菜，咱们来个果仁怎么样？ 花生米 啊，炸着吃是炒着吃？您说， 那您随便吧，这也是 炸点果仁吧， 行， 炸点果仁，我是月盛斋啊，给你弄点牛腱子。下酒就好看了啊，怎么样？

那接下来呢，我们为您送上的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一段很有意思的相声《老鼠密语》。 朋友们，陈永泉老师是我们相声界里最有学问的人。 谈不到有学问，这是多念了几年书。 您这是客气。 不是， 陈老，学生我有一事不明，要在老师面前领教一二，不知肯其赐教否？ 哎呦，瞧这份酸，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 昨日夜间，偶见一物，其毛灰，其腿短，其齿利，其嘴尖，其尾长，其骨软，蹲在地上抱爪妙算，爬柱上墙如走平川，昼伏夜出群居繁衍，随屡灭而不绝者，此何物也？ 嗯，此乃老鼠也。 哎呀，您这学问够大的。 就这学问呢，一只老鼠也至于咱们大惊小怪的？ 陈老师，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只老鼠。 哦， 它深入千家万户，饱览人间百态，品尝美味佳肴，窥探个人隐私，上至富丽堂皇的宾馆，下至黎民百姓的宅院，来去自由，进出方便，它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 什么呀？ 地下侦探。 好吧，这耗子比特务还厉害。 哎，你要办点什么坏事儿，瞒不过这耗子。 你怎么知道的呢？ 昨天晚上有两只耗子在我床底下有一番对话。 哦， 让我给听见了。 嗯， 我把它翻译过来，这么一琢磨，真是令人回味，发人深省啊。 哎，你能不能把他们谈话内容给我讲讲啊？ 可以啊，不过我一人讲不大方便。 哦， 还得请您帮个忙。 我能帮什么忙啊？ 由现在起，咱们两个人， 嗯， 就是两只耗子。 哎，嗯，这不行。 怎么？ 这谈话内容我不知道啊。 那没关系啊，我说什么你跟着我来啊。 嗯，好， 现在开始。 可以。好吧，您瞧我们俩这闹耗子呢，你倒是说话呀。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哎啊，你怎么叫我光的哥呀？ 啊，因为现在你这只耗子呀正打着光棍呢。 哦， 所以我叫你光的哥。 那我老伴呢？ 让耗子夹子给打死了。 嘿，您瞧我这倒霉劲儿的。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是我呀，这不是寡的妹子吗？ 也是。这寡的妹子是怎么回事？ 因为你不是个寡妇吗？ 哦，我是寡妇。 对了， 那我丈夫呢？ 叫猫给吃了。 啊，各位朋友，您听啊，这两只耗子，它是光棍儿， 嗯， 我是寡妇。 哎， 看来往后有戏呀。 对，我们俩人早晚凑一块儿去。 哎呦，这不是光棍大哥吗？ 这不是寡妇妹子吗？ 是我呀，光棍大哥。 哎， 没想到一场灭鼠运动把咱俩闹的是东逃西窜，天各一方啊。 哎呦，我说大妹子， 什么事儿啊？哥哥， 我真想你啊。 我也天天想你呀。 哦， 我非常想你，我相当想你，我太想你了。嗯，我想你想的呀 啊 都想不起来了 啊。哦，你把我忘了。 那你怎么了？耗子不是撂爪就忘吗？ 对，我把这茬忘了。 光大哥， 哎， 你在想我的时候你就呼我呀。 哎，呼你 啊？ 我怎么呼你啊？ 我腰里有 BB 机。 哦，你都混上 BB 机了？ 这有什么呀，现在人类都发了，咱们耗子不也得跟着新潮吗？ 对对对对对对，咱的生活比过去可好多了。 可是咱们的孩子可比以前变多了。 哪点变了？ 哎呦，你就拿咱们小时候来说吧， 啊， 偷到半拉馊窝头吃，那就跟过年似的。 真是。 可是现在我那几个孩子呀， 啊， 什么包子呀、饺子呀，全吃腻了。 哦， 非要吃西餐。 吃西餐啊？吃什么呀？ 跟我说要吃什么三明鸡肯德基。 什么呀？那叫三明治肯德基 啊。对对对，三明治肯德基。 哎， 这么说你吃过呀？ 哎，我还没尝过呢。 光棍大哥， 哎， 顶可气的就是我们那三丫头。 怎么了？